把你日日夜夜看看那

无论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那只是天气，我的心永远晴空万里。 Thank you.

是羡慕能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能力。